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高山滑雪是一项比较常见的冬季运动项目，在雪场，很多滑雪发烧友都想挑战自己的极限，选择坐缆车到山顶，从山顶滑下来，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高山滑雪起源于阿尔卑斯山，因此也可以称之为阿尔卑斯山滑雪。和前面介绍过的阿勒泰人一样，北欧人最开始滑雪也是为了狩猎。由于气候原因，北欧冬季很长，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因此滑雪也成为了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说到高山滑雪，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挪威的诺尔海姆。他被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鼻祖，他在1870年发明了第一副现代滑雪板的束脚器，从而使滑雪者可以做难度很大的回转动作。随着滑雪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北欧的许多滑雪爱好者已经不能满足在平地上的越野速滑，而是想追求在地形复杂、高山丛林间的滑雪运动。这就要求滑雪者掌握更复杂的快速下降和回转技术，由此而逐渐演变成了高山滑雪的单项比赛项目了。1922年，英国人阿诺德和奥地利人海因斯创办了现代高山滑雪比赛。在同年，卢恩在瑞士的穆伦组织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高山滑雪比赛，而这个项目在1936年成为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不过当时只有男女速降和回转障碍这两项比赛。而对于我国的高山滑雪运动来说，虽然新疆阿勒泰是滑雪最早的发源地，但是高山滑雪项目在中国起步还是比较晚。但是借着2022年奥运会的东风，崇礼的雪场也正在逐渐开始举办高山滑雪比赛。2016-17高山滑雪巡回赛泰武站赛事组织者杨军就很看好中国高山滑雪的发展。 随着咱们这个滑雪的走出去引进来的这种交流，使我们中国的滑雪的这个产业我们有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 而2015-16赛季国际雪联高山滑雪积分赛中国站在崇礼云顶滑雪场落下帷幕，中国高山滑雪队队员夏丽娜获得了女子大回转的冠军，让处在逆境中的中国高山滑雪队感受到了一缕春风。夏丽娜说，高山滑雪队其实一直在努力， 每个运动员都想有奥运梦，然后是我作为一名运动员是更想参加我们在自己城市能申办奥运会，参加自己本土的奥运会。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